你好，我是李月。之前我在如何确保消息不会丢失那节课中讲过，消息队列呢在收发两端，它主要依靠的是业务代码配合请求确认机制来保证消息不会丢失的。而在服务端呢，一般采用的是持久化和复制两种方式来保证不丢消息。把消息复制到多个节点上，不仅呢可以解决丢消息的问题，还能保证消息服务的高可用。即使是某一个 broker 节点宕机了，那仍然可以继续使用其他的节点来收发消息。所以大部分生产系统啊，都会把消息队列配置成集群的模式，并开启消息复制，这样呢可以保证系统的高可用和数据的可靠性。这节课我们来讲一下消息复制它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以及 RocketMQ 和 Kafka 都是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来实现复制的。首先呢，我带你来看一下消息复制它会面临哪些问题。我们都希望消息队列最好能兼具高性能、高可用，并且呢还能提供数据一致性的保证。虽然呢很多的消息队列产品宣称这三个特性全都支持，但是你需要知道的是，这些呢都是有前置条件的。我们首先来说性能啊，任何复制的实现方式，它数据的写入性能一定是不如单节点的。这个呢非常好理解，因为不管是采用哪一种的复制方式，它都需要把数据写入到多个节点之后再返回。那性能呢，一定是不如只写一个节点好。需要写入的节点数量越多，那集群的可用性和数据的可靠性就会越好，但是同时写入的性能就会越低，那这是一个天然的矛盾。不过复制对于消费的性能影响不大，因为不管你采用哪种复制方式，在消费的时候呢，都只是选择多副本中的一个节点去读数据而已，这个和单节点消费呢，没有任何差别。再来说一致性啊，消息队列对数据一致性的要求，既包括了不丢消息这个要求，同时也包括了严格顺序这个要求。如果要确保数据的一致性，那必须要采用主从的复制方式。这个结论呢，它是有严格的数学论证的，大家只要记住就可以了。在主从模式下，数据呢先写入到主节点上，从节点呢只是从主节点上来复制数据。如果出现主从数据不一致的情况，那必须以主节点上的数据为准。这里面需要注意一下，集群的主节点它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在很多的复制实现当中呢，当主节点出现问题的时候，其他的节点呢可以通过选举的方式来变成主节点。只要能确保在任何一个时刻，集群的主节点的数量不超过一个，也就是零个或者是一个，那都可以保证数据的一致性。最后来说一下高可用啊，既然必须要采用主从复制的方式，高可用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当主节点宕机的时候，尽快的再选出一个主节点来接替宕机的主节点就可以了。比较快速的实现方式是使用一个第三方的服务来管理集群中的这些节点。如果发现某一个主节点宕机的时候，由管理服务它来指定一个新的主节点。但是引入管理服务呢，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管理服务它本身的高可用，它自己的数据一致性又怎么来解决呢？有的消息队列啊，它选择的是自我选举的方式，那由还存活的这些节点通过投票来选出一个新的主节点。那这种投票的实现方式，它的优点就是不需要外部依赖，可以实现自我管理。那缺点是什么呢？缺点就是投票的实现一般都比较复杂，并且呢，选举的过程都比较慢，几秒甚至几十秒都有可能。那在选出新的主节点之前呢，服务一直是处于不可用的状态的。实际上，大部分的复制的实现，它都不会选择把消息写入到所有副本之后再返回确认，因为这样虽然可以保证绝对的数据一致性，但是一旦这些副本中有任何一个副本宕机，那你的写入就会卡死了。如果只把消息写入到一部分副本，就认为写入成功并返回确认，这样呢就可以解决写入卡死的问题，并且呢性能也会比写入全部副本要好很多。那到底写入多少个副本算是写入成功呢？这又是一个非常难以抉择的问题啊。假设我们的集群采用一主两从三副本的模式，如果只要消息写入到两个副本就算写入成功了，那这三个节点最多允许一个节点宕机，超过一个节点呢就没有办法来提供服务了。如果说我们把要求写入的副本数降到一个节点，也就是只要消息写入到主节点就算成功了，那这三个节点中呢就可以允许两个节点宕机，仍然可以提供服务。 这个可用性呢就会好一些。但是呢，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出现主节点有一部分数据还没有来得及复制到任何一个从节点上，主节点就宕机了，这就丢消息了，那数据一致性又没办法保证了。以上我讲的这些内容啊，还没有涉及到任何复制或者选举的方法和算法，那都是最朴素、最基本的原理。你可以看出来啊，这里边它其实是有很多天然的矛盾的。所以呢，目前呢，并没有一种完美的实现方案能够兼具高性能、高可用和一致性。不同的消息队列啊，它选择了不同的复制实现方式。那这些实现方式呢，它都有各自的优缺点。在高性能、高可用和一致性这三个方面提供的能力呢，也是各有高低。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RocketMQ 和 Kafka， 他们两个分别是如何来实现复制的。我们先来看 RocketMQ 啊 ，RocketMQ 在2018年底迎来了一次重大更新，它引入了 Deleger， 增加了一种全新的复制方式。那我们先来说它的传统的复制方式啊，在 RocketMQ 中，复制的基本单位是 Broker， 也就是服务端的进程。那复制采用的也是主从的方式，通常情况下呢，配置成一主一从，当然也可以支持一主多从。RocketMQ 呢，它提供了两种复制方式，一种呢是异步复制，消息呢先发送到主节点上，就返回写入成功，然后消息再异步复制到从节点上。另一种方式呢是同步双写，消息呢会同步双写到主从两个节点上，主从都写成功，就会返回写入成功。那这两种方式，它本质的区别其实就是写入多少个副本再返回写入成功的问题。那异步复制需要的副本数呢是1，同步双写需要的副本数是2。我刚刚讲过啊，如果在返回写入成功之前需要写入的副本数不够多，就会丢消息。对 RocketMQ 来说，如果采用异步复制的方式，那会不会丢消息呢？答案是不会丢消息啊。我来跟你说一下为什么不会丢。在 RocketMQ 中啊 ，broker 的主从关系呢，它是通过配置来固定的，不支持动态切换。如果主节点宕机，那生产者就不能再生产消息了。消费者呢，他可以自动的切换到从节点上继续来进行消费。这个时候，即使是有一些消息没有来得及复制到从节点上，那这些消息呢，它依然躺在主节点的磁盘上，除非是主节点的磁盘坏了。否则呢，等主节点恢复后，这些消息呢依然可以继续复制到从节点上，也可以继续消费，既不会丢消息，那消息的顺序呢也是没有问题的。从设计上来讲 ，RocketMQ 这种主从复制的方式，它其实是牺牲了可用性，换取了比较好的性能和数据一致性。那 RocketMQ 它又是怎么解决可用性这个问题呢？一对主从节点可用性不行，多来几对主从节点不就解决了吗？RocketMQ 支持把一个主题分布到多对主从节点上去，那每一对主从节点呢，承担主题中的一部分队列。如果某个主节点宕机了，它会自动切换到其他的主节点上来继续发消息。这样呢，既解决了可用性的问题，还可以通过水平扩容来提升 topic 总体的性能。这种复制方式啊，在大多数场景下都可以很好的工作，但是呢，它也面临一些问题，比如说。在需要保证消息严格顺序的场景下，那由于主题层面它无法保证严格顺序，所以呢，我们必须指定队列来发消息。对于任何一个队列，它一定是落在一组特定的主从节点上。如果这个主节点宕机了，其他的主节点呢，是无法替代这个主节点的，否则就没有办法来保证严格顺序。在这种复制模式下，严格顺序和高可用，你只能选择一个。RocketMQ 引入了 Deleger 之后呢，使用新的复制方式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来看一下 Deleger 它是怎么来实现复制的。Deleger 在写入消息的时候，它要求至少消息复制到半数以上的节点之后呢，才给客户端返回写入成功，并且呢，它是支持通过选举来动态的切换主节点的。同样拿三个节点来举例说明一下，当主节点宕机的时候，两个从节点。它可以通过投票选出一个新的主节点来继续提供服务。那相比主从复制的模式，解决了可用性的问题。由于消息至少要复制到两个节点以上才会返回写入成功，即使是主节点宕机了，也至少有一个节点上的消息和主节点是一样的。那 Deleger 在选举的时候呢，它总会把数据和主节点一样的那个从节点选成新的主节点，这样呢就保证了数据的一致性。既不会丢消息，还可以保证严格顺序。 当然啊，Deleter 的复制方式呢，它也不是完美的，依然存在一些不足。比如说，选举的过程中是不能提供服务的，最少需要三个节点，它才能保证数据的一致性。那三节点的时候呢，也只能保证一个节点宕机的时候可用。如果两个节点同时宕机，那即使还有一个节点是存活的状态，它也没有办法来提供服务。资源的利用率呢是比较低的。另外啊，由于至少要复制到半数以上节点才返回写入成功，性能上呢也不如主从异步复制的方式来得快。讲完了 RocMQ， 我们再来看看 Kafka 它是怎么来实现复制的。在 Kafka 中啊，复制的基本单位是分区。那每个分区的几个副本之间呢，构成了一个小的复制集群。Broker 呢，只是这些分区副本的容器，所以 Kafka 的 Broker 它是不分主从的。分区的多个副本也是采用的一主多从的方式。Kafka 在写入消息的时候，采用的也是异步复制的方式。消息在写入主节点之后呢，它并不会马上返回写入成功，而是等待足够多的节点都复制成功之后再返回。在 Kafka 中，这个足够多是多少呢？那 Kafka 的设计哲学是让用户自己来决定。Kafka 为这个足够多创造了一个专有名词 ISR， 那翻译过来呢，就是保持数据同步的副本。ISR 的数量呢是可以配置的，但你需要注意的是，这个 ISR 中呢它是包含主节点的。Kafka 使用 Zookeeper 来监控每个分区的多个节点，如果发现某个分区的主节点宕机了。那 Kafka 呢，它会利用 Zookeeper 来选出一个新的主节点，这样呢就解决了可用性的问题。Zookeeper 啊，它是一个分布式协调服务，后面我们会专门用一节课来介绍这个 Zookeeper。选举的时候啊，Kafka 会从所有的 ISR 节点中来选出一个新的主节点，这样呢可以保证数据的一致性。默认情况下，如果所有的 ISR 节点都宕机了，那这个时候分区就不能提供服务了。当然，你也可以选择配置成让分区继续提供服务。这种情况下，只要有一个节点还活着，那就可以提供服务。那你付出的代价呢，就是没有办法来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它会丢消息。Kafka 的这种高度可配置的复制方式，优点就是非常灵活。你可以通过配置这些复制参数，在可用性、性能和一致性这几个方面呢，来做取舍。缺点呢，就是学习成本比较高。好的。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们照例呢来总结一下今天这节课。这节课呢，我们主要来讲了一下消息复制需要面临的问题，以及 RocMQ 和 Kafka 都是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来实现复制的。RocMQ 呢，它提供了新老两种复制方式，传统的主从模式和新的基于 Deleter 的复制方式。传统的主从模式性能更好，但是呢，灵活性和可用性稍微差一些。而基于 Deleter 的复制方式呢，它在 Broker 故障的时候呢，可以自动的来选出新的节点，可用性更好，性能呢稍差，并且呢资源利用率呢更低一些。Kafka 呢，它提供了基于 ISR 的更加灵活的可配置的复制方式，用户呢可以通过自行的配置，在可用性、性能和一致性这几个方面呢，根据系统的情况来做一个取舍。但是这种灵活的配置方式，它的学习成本呢比较高，所以。并没有一种完美的复制方式可以同时的兼顾高性能、高可用和一致性。那你需要根据你的实际的业务需求先做出取舍，然后呢再去配置消息队列的复制方式。最后我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啊，假设说我们有一个五节点的 RocMQ 集群，那它采用的是 Deleter 五副本的复制方式，集群中呢只有一个主题，那50个队列呢均匀的分布在5个 Broker 上。如果需要你来配置一套 Kafka 集群，要求呢达到和这个 RocMQ 集群一样的性能、可用性和数据一致性，那该怎么样来配置呢？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讨论，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也欢迎你。